攻读《生命记》第十一章。你应爱上主你的天主，天天遵守他的训令、法律、规则和诫命。今天你们应知道，你们的子孙并没有见过，也没有经历过上主你们天主的惩戒、伟大强力的手和伸展的臂，以及他在埃及对埃及王法老及其全国所行的神迹和奇事。他如何对待了埃及的军队、战马和车辆？当他们追赶你们时，上主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了他们，将他们消灭，直到今日，并且在旷野里给你们做了什么，直到你们来到此地？他怎样对待了勒乌本的后裔、厄里亚布的儿子达唐和阿比兰？地怎样裂开了口，在全以色列中间吞没了他们同他们的眷属、帐篷以及属他们的一切？而且你们亲眼见过上主所做的这一切伟大作为，所以你们应该遵守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，好能有力量去占领你们过河要去占领的地方，并在上主向你们祖先所示许要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方，即流奶流蜜的地方，得享长寿。因为你要去占领的地方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，在那里你撒了种还要用脚灌溉，像灌溉菜园一样。但你们过河去占领的地方却是一个有山有谷、有天上的雨水所滋润的地方，是上主你的天主自己照管的地方，是上主你的天主自年首至年尾时常注目眷视的地方。如果你们真听从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，爱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全心全灵侍奉他，他必按时给你们的土地降下时雨、秋雨和春雨，必使你丰收五谷、新酒和新油，也必使田野给你的牲畜生出青草，如此你必能吃饱。你们应谨慎，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，离弃正道，去侍奉敬拜其他的神，叫上主对你们发怒，使苍天封闭，雨不下降，地不生产，你们必由上主赐给你们的肥美土地上迅速灭亡。你们应将我这些话铭刻在你们的心灵上，系在你们的手上当作标记，悬在你们的额上当作徽号，应将这些话交给你们的子孙，无论住在家里或在路上行走或卧或立，不断地讲述。还应刻在你房屋的门框和门扇上，好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岁月，在上主赐许给你们祖先的土地上，如天父地之久长。如果你们谨慎遵守我吩咐你们遵行的这一切诫命，爱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履行他的一切道路，一心依赖他，上主必由你们面前将这一切民族驱逐，使你们能征服比你们更强大的民族。凡你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必成为你们的，由旷野直到黎巴嫩，由大河及幼发拉底河直到西海是你们的疆界，没有人能对抗你们，上主你们的天主必照他对你们所许的 将害怕和畏惧你们的心情散布在你们所要踏进的地面。你看，我今天将祝福和诅咒摆在你们面前。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，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，你们必蒙祝福。如果你们不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，离弃我今天吩咐你们的道路，去跟随你们素不相识的其他神奇，必遭诅咒。即使上主你的天主领你进入你要去占领的地方，你应在格离金山上宣布祝福，在厄巴尔山上宣布诅咒。这两座位于约旦河西日落之处，在居于阿拉巴荒野的克纳罕人的境内，与基尔加尔相对，靠近摩勒橡树。你们就快要过约旦河，去占领上主你们的天主赐给你们的土地。当你们占领了那地，居住在那里时，你们应谨慎遵行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和规则。